北京时间晚上8: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今天异常兴奋的小代班张彤。 是，那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嗯，没错，每期节目在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把音视频上传到我们在哔哩哔哩的账号漫游嗨翻天，大家可以搜索及时来关注。 嗯，是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请来直播间的嘉宾呢，厉害了， 有来头啊！ 没错，其实提到这个 B 站的翻唱区、舞蹈区里面的中国风，有一个组合的名字就不得不提，他们就是七朵组合。没错，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七朵组合的成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 嗯，来，请大家打个招呼吧，现在大家都已经拭目以待了。 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那我从我旁边开始好不好？ 好。其实大家好，我是木子，然后刚刚在主持人旁边坐了很久，他们俩今天特别特别的委屈，因为平时呢都是你知道每个主持人至少有一个麦克风，我看着他们俩就是不停的在交换麦克风，所以就特别辛苦。 对，可是待会儿你和圆圆你们两个也要不停的交换麦克风啊， 就是习惯了 啊，但是我们两个这样就不太合适了，是不是？ 好，然后这个是我们队长圆圆。 大家好，我是七朵组合的队长圆圆， 欢迎圆圆，欢迎木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朵组合的欢欢。 嗯，欢迎欢欢。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朵组合的小博。Hello。 嗨嗨，大家好，我是兰兰。 嗯，所以大家也能看出来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小张彤说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啊，是不是？ 兴奋啊！ 没错，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七朵组合是12年的时候出道，然后出道之后那几部作品，那几个作品，比如《落花情》啊，《咏春》呐，对，《玉生烟》啊，还有，对，都是受到很多很多粉丝的喜爱。 对，而且争相模仿， 嗯，对， 热情很高， 在 B 站一度掀起了这个翻唱和翻跳的狂潮，是不是？ 是，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七朵组合的歌曲是非常的好听，非常有中国风，而且他们的舞蹈编排也非常有特色，是把中国风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所以你看就 B 站很多这个知名的舞剑都是翻跳过我们的，比如说落花情啊、咏春这些舞蹈的。 没错， 嗯，是的。那刚才这个五位妹子也是跟大家都亮过相了，见过面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场就交给五位妹子了。张彤，我们走吧好吗？ 你们俩去吃了。 哦，是这样的吗？ 我们两个 刚拿完主持人证，好像是应该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手脚了。 这个就施展拳脚了是吗？ 这是我的主播台了， 今天是过来这个 砸场子， 对，抢饭碗的。没错，不仅抢话筒还抢饭碗，是不是？开个玩笑。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0，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 油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师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刚才有人说我声音太小，离话筒稍微近点，因为今天确实现场非常的有点拥挤，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就是正好特别凸显我们火热的气氛。是不 是, 是, 是 因为漂亮妹子多了，然后整个直播间都跟着躁动了起来。 对，我觉得可能比就是现场更加热闹的就是我们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现在已经 是 哎呦刷的已经一波又一波，根本念不过来了。 没错，今天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嘛，我们这个七朵组合全员是跟大家来通过直播的形式见面，所以通过 FM98.2 和 B 站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呢，也不妨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和我们的七朵组合的成员们交流，也可以发来弹幕，好不好？我们会选择一些问题来现场和我们的那个成员提问，好不好？ 对。 那还是再来介绍一下各位成员吧，然后从我这边开始，分别是刘木子。 Hello。 还有 圆圆 ，维欢，玉小博，还有我们非常漂亮的严明兰，欢迎五位。 那今天作为这个，刚才小美也说过了，说今天我们粉丝们都是有福利了，因为大家可以提问题。其实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小迷弟哈，今天也是恶补了一些 MV， 还有这个什么，的确哈被吸引到了。我觉得想先问一个问题吧，因为我知道五位其实都是深圳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当时出道的时候可能还是个大学生。 对。 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然后能够加入到七朵这样的一个行列中呢？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 当时就是有一次演出的机会，深圳刚好举办那个大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然后我们在学校就选拔一个节目，就是叫就一个歌舞节目，然后在大运村演出。我们当时就是通过那一轮选出来的，然后聚在一起之后发现说，哎，我们在大运村表演中国风的歌舞很受大家的喜欢，所以就开始有了这个想法，也慢慢把七朵组合运作出来。对 啊，也就当时大家都已经往中国风这个方向来发展了。 是最开始是。对对，最开始就已经 定位 就是中国风。对， 而且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所以坚持下去了。 是， 那其实我觉得，在 B 站看到很多其实朋友在刷那个弹幕哈，他们就说，哎，五个妹子唱的又好，然后跳的又好，颜值又高，那你们都是学什么专业？都是是不是表演啊？是还有什么歌舞之类的吗？ 演艺类的专业吗？ 我们 和圆圆，我们俩是同班同学。对， 新闻， 对， 新闻系 学的是新闻，是新闻专业。对，我们俩是做笔头工作的。对，然后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因为圆圆才进队的。那个时候我是在做大运会的礼仪，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在艺术团，他就跟他们三个是艺术学院的，也是不同的专业的，所以当时就才有就在一起。你们也说一下自己的。 我们三个都是 师范学院的。 跟艺术有关吧， 他俩是同班同学。 我跟欢欢是同班同学， 是搞音乐的。 我们是音乐表演系，然后小博是 影视戏剧表演系。 对，所以当时大家在学校的时候，其实都彼此认识了。 不认识，只有同班同学才会认识。 也是通过这个七朵组合这个机会，然后 我跟他之前认识一点，但是跟他们就 都不是一 见都没见过， 都不是一院的，学院都分很远。 对， 那最后几位妹子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谁来牵的这个线？ 谁来牵的线？当时还有赵老师， 通过老师，然后叫了优秀的同学过来组成一个组合。 当时演出很受欢迎，所以可能就大家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就组在一起了。 对，是的。 那其实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也是大四嘛。然后你们刚是不是在那个当时在就是已经进入到七朵组合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大四这个阶段？ 有。 就面对学业压力，可能毕业就业压力很大。 经历大四。 难道进了组合，大家 都跳级了， 跳成研一了是吗？就保研了。就是那个当时那个阶段是怎么去缓解这样的一个压力？是究竟是要继续的，就是在演艺事业，还是说这个继续的学习，还是说继续找工作这样的一个环境，该如何选择？ 嗯，当时我们其实，在中间也是蛮头疼的，因为当每大四像表演系，他们就要有台大戏，然后我们新闻系就是要做毕业答辩、深度报道，每天都要往外跑，然后又是小组作业，又怕拖别人的后腿，所以当时其实我们的整个团队都蛮照顾我们这些大四毕业生，就是每一次有活动有通告的时候，尽量避开我们做作业的时间， 对， 还有尽量避开我们考试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只能够牺牲掉一些休息时间，然后尽量做一下权衡吧。嗯， 所以当时在学业和这个演艺事业当中，是不是还是很难兼顾的？大家会比较累。 其实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大四你要做大四该做的，比如拍毕业大戏啊，你也想在里面有那么一个角色可以演， 是， 然后因为这本身是你的专业嘛，你想要有一个完美的收官，然后但是组合这边的事情你也要必须做呀，就是要有各种演出啊，各种制作周期啊，就当时忙的我觉得 没有空 思考这个问题。 像我们班的那种毕业晚会，我们俩就没有，好像没有出现过， 因为我是我们两个的 对， 是我们两个的遗 憾，其实是 对，但是那时候七朵确实也特别的忙。 你看你们俩就傻，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一定要演毕业大戏，一定要给我科技。 不是呀，我们不是一年毕业的，我们毕业那一年是特别忙，然后你们毕业那年就没有那么忙。 他俩命不好。 所以都不是说同时七个人刚好大四，正好是一个两个两个这样，所以大家刚好有彼此互相缓冲的时间 啊。那等于是一二年的时候，是不是还有部分同学是大三呢？ 一二年的时候 我们 大二 就大二升大三的时候。 对，我们大二。 一二年我和欢欢是大三， 他俩大三， 然后他们是大二， 我们三个大二。 那我们知道一二年八月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第一个作品就已经和大家见面了？是不是？ 对，咏春。 那当时就是，比如说家人朋友，哎，知道就是自己的这个孩子，或者说自己的朋友组成了这么一个组合，而且有很好听的作品带给大家，就是家人朋友是不是很支持自己的事业呢？ 我妈非常可爱，就是。我妈以前不会太用什么手机啊，或者是网络之类的。我妈现在微博、贴吧，每个人今天穿了什么、干嘛，什么都知道。有的时候我自己的节目或者东西，我不敢看。我的个性是我拍完之后我不是很敢看。我妈就会回到家就跟我说：“你今天哪套衣服比较好看？你这个造型不好看。” 妈妈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她什么都知道。 头号粉丝兼监督员。 就是我妈经常下了直播跟我说：“哎，你在那个镜头，其实有的时候切镜头就一晃而过，说你那一秒的时候你的眼神没有对焦，吓了我一身冷汗。我说可能大家都不会注意到的细节，但是自己的妈妈就会注意。 对， 不知道其他几位妹子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妈就是属于那种看完视频，这个评论一下，那个评论一下，都评论完了之后到我，算了，我不评论你了，我不能太主，她说我不能太客观的看待你，我的想法都太主观了，算了，不评论你了，就直接跳过。就这种， 好可爱， 非常有个性的 是 妈妈了。那其他成员呢？ 我妈最开始不大同意，就觉得说她是希望我能够安稳一些，就她最希望我就是到政府里面当个公务员， 比较稳定， 对，稳定， 尤其对女孩子来说， 对，她很希望这样。然后我是觉得说，因为毕竟已经在七朵，而且我已经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又是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我当时就叛逆了一回，没听她的。不过到现在呢，她慢慢的听我们的作品，然后看我们那些演出，也开始成为我们的粉丝了。就以前不会玩微博，不会去，也不会看哔哩哔哩，现在都会了。对， 所以妈妈们都变成了大家的饭头，是吧？ 是， 所以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最忠实的粉丝，是自己的妈妈。 欢欢呢？欢欢， 我妈现在手机里各种 APP， 各种对，然后她会，我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某个节目可能已经播了，我妈说：“哎，你今天看那个节目了吗？哎，怎么怎么样？”我妈的消息比我还灵通。 那所以今天晚上是不是大家的？ 我妈妈会在， 辉仔。 哇，阿姨好，温柔的对待欢欢的。我看我们弹幕当中有小伙伴说，欢欢刚刚是不是在想吃的？ 这都能看得出来。 哎，欢欢喜欢吃，这是一个梗吗？因为我看好像之前有，就是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说，欢欢是贪吃蛇还是什么？ 贪吃蛇， 贪吃蛇， 对。 有一次我们要出去玩，然后其他人都说啊，你出去玩能不能帮我带点化妆品、护肤品、爽肤水？然后到欢欢说，欢欢你要什么？欢欢说，我想要巧克力。 呆萌， 真的就是能吃但是又吃不胖的妹子，真是最让人 是 哎伤心。 其实我们都吃得胖的，真的，我们每天都愁死了。 但从你们身上，我确实是没有看出来。 对啊，那就是绕到了一个话题，就大家会有意识的。做身材管理吗？ 对， 不用有刻意身材管理， 因为排练， 对，只要跟着我们排练，应该都能够瘦吧。 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吃，就比如说我晚上我很饿，就排完练回去回到家准备睡觉，真的很饿，然后会胃就会胃饿的胃疼，我就一直跟自己说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你要明天早上起来才可以吃。 换了我就已经塞进去了。 前几天 不是不是，只有像比如说要拍 MV 之前，或者是重大事件之前，我才会这样对自己。一般空闲期，我觉得吃嘛，就吃一次没关系。 可是过两天就拍 MV 了，你这两天天天说饿。 对，过两天就拍 MV， 我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对，注意的事情。 但他昨天晚上真的是，他说：“哎呀，不行，饿得我胃抽筋。哎，不行，我还是睡觉吧。”就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所以还是就是适度控制，但是如果过分的，就是忍着自己。 所以我会在早上跟中午或者是下午吃很多。我早上醒了，醒了或者还没睡，我就会吃啊。早上 只有中午， 完了要卖队友了是吗？ 你有早上吗？ 我一般都失眠到早上。 哦， 失眠，原来如此。 你们又知道 了 一个大秘密。 今天不得已已经爆了很多料了。 是啊是啊，就 下面就到了养生环节。 养生环节咔，我们进入这个正题哈。就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咱们国内的女子组合还是蛮多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对我们七朵组合的一个定位风格定位的认识是什么，就是主打中国风吗？ 对 对，是主打。 但是我们的中国风其实而且是怎么说呢，不是那种非常纯，对， 不是那种古风，会有 加入很多 pop 的元素。 对对对，因为我们觉得中国女性嘛，一定要把中国女性的那种美展现出来，中国女性身上的那个美才是最适合中国女性的。 对 对，嗯，比如说中国女人的委婉啊、腼腆啊，然后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什么花木兰这样的英气呀、啊、对对对，嗯，其实中国女性身上有很多的潜质的那种东西可以挖掘，挖掘出来更多，然后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歌舞来表达出来。 嗯，其实是之前的几支 MV 我觉得风格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之前有人就是一直在说好典雅好优雅，然后接下来就好活力，我觉得其实每个方面都是中国女人可能性的一面。 对，确实在古典美当中融入了一些现代的元素。 对， 所以也形成了我们七朵组合自己的一个风格， 独特的风格。 没错。那我不知道就是咱们组合成立之后，大家平常的这种唱跳或者演绎方面的训练，也说了只要跟你们一起去训练，这个身材一定可以保持得很好，那是不是强度还是很大？ 我们这段时间就是来前一天还在训练，然后是基本上是每天下午3点钟开始，晚上1点钟能躺下是最幸运的，前天是晚上4点钟， 一般都是4点 才睡，就一直跳，因为每个阶段，因为我们的舞的话就是难度其实还蛮高的、 嗯、 所以就是对我们全部要重新开始训练， 而且你们讲究配合很严，我觉得很 对，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啊，七朵的舞很齐，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们要做到，所以就会我们五个人就是要不停的抠一些细节， 不停的磨合。嗯，我觉得这也是很难得的呀，因为我觉得可能单个人跳好，可能是难度可能是稍微来说没那么高，但是五个人要成为。就是有些动作要成为一个人，这就要求就是不仅要有默契，而且就是持之以恒的要坚持要练下去。 嗯，没错，其实很多小伙伴入坑七朵可能也是从大家的练习室作品来入坑的。 对， 然后今天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其中的代表作落花情，然后在 B 站上 哇哦 播放量真的是超级的高。那我们现在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这个 MV 好不好？哦，不，这个练习室。 好的哟。 好的 好 的, 好的 小伙伴都非常的疯狂，然后都在疯狂的打电话，然后也说每个人的动作都刚刚好，然后就恰到好处，不愧是原版。那还有上半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30秒钟，那我们就等到半点的广告之后，给大家来聊一聊像这个《咏春》《落花情》的一个创作过程，好不好？然后包括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大家对我们的七个组合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弹幕发来提问，然后我们也会从中挑选一些问题来现场的问我们的妹子们，然后大家可以准备一下。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了，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 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北京时间晚上8:3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依然非常的兴奋激动的张彤。 嗯，还没有缓过神来的小张彤是吧？嗯，再次做这个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七朵组合的成员，来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嗯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队 长，你为什么 不小博？ 我是兰兰。队长，你为什么不说一二三？ 一二三，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然后呢？不是，我是木子，我是圆圆吗？ 我之前会这样，但是刚刚说过一遍。 啊，妹子们，你们的默契在哪里？ 崩了！每次一说到默契，我们就崩塌。 所以都是队长的锅喽。 队长就是背锅位。 嗯，其实半点之前给大家放了这个陆化青的练习室版的 MV， 然后也是当时非常的火，然后包括咏春啊，还有一系列的这个练习室版的视频出来之后，都是受到很多小伙伴的欢迎。那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一首歌作为一个例子来讲讲当时的一个创作过程，好不好？ 以那个陆化青哦， 嗯，或者咏春都可以的。 我想想啊，陆化青创作的那个故事，我们 这个是不 是 也是 属于悲剧的主打是吗？ 对。 哦，当时该有一个 悲欢离合的哪一季啊？ 忘了， 那就忽略它了。 好像是欢 吧， 是欢的。 这是雨。 哎呀， 反正就是 你们就不要纠结这个， 就是又乱了。 反正就是当时我们悲欢离合里面的。 某一 季度的一首歌，当时听到歌的时候，其实它的歌词有一种那种淡淡的忧伤，但它的旋律又很轻快。然后我们用他的编舞老师就落花琴，然后就我们有手部的，就是好像转花的那些动作，然后就帮我们编了那支舞，然后有那种流水的那种走位。所以当时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就是为了要整齐，我们就是每一个转花的速度，还有什么角度啊、 方向啊 、人的高度，都要一点一点抠，就是定住，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定住一个高度，慢慢的调，每个动作都要。 哎，那排这一支舞大概时间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最开始第一次排咏春的时候，我们排了半年 ， 抠一支舞。 对，但是到后来，因为我们越来越默契，到现在我们青蛇一个月。对不对？ 差 不 多吧， 一个月就已经到现在就很快了，因为大家这么多年跳下来，从半年到 一个月算很快的了。 我觉得， 因为。比如说像咏春，我们之前抠了有半年，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之前小时候都有学过舞，虽然都有舞蹈的 范儿不一样， 功底对，但是范儿可能有民族范儿啊，有各种什么流行舞的范儿啊，范儿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希望可以磨合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七朵 的 这个 style， 所以我们当时在一起很多，不光是动作上的磨合，可能韵味上的磨合会更多。 对，就比如说像。我其实就是我跳舞一开始属于就是从咏春啊落花琴的整个那个练习室来看，我是属于就是没有他们那种就是柔的那种感对，就是我是身上这种东西味道是少的。 小博之前学的是什么舞种 ？Jazz， 翻了个大白眼儿。 他 以前属于翻跟头的那种。 没有，就是 不是孙悟空吗？ 其实就是说实话，我在大学之前，我舞蹈方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就是比较硬，我天生筋很硬，就是很杂牌的学过一些乱七八糟的，都是业余爱好。对，所以说当时为了就我要跟大家统一那个感觉，所以就是要不停的自己然后跟大家去模仿大家，或者是看看大家这些东西要怎么做。其实那个过程算是要改掉身上自己原本的范儿，其实蛮难的。 也就当时你看咏春算是第一个作品，也就是从组合成立然后到八月份是发的咏春，然后磨合了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学校，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练舞嘛。 对对 对，业余时间在练舞。我们当时是白天有 白天上课， 白天上课哦，早上起来要体 能，早上起来跑步， 跑步，然后上课，然后中午下午可能也上课，就不同，每个人上课时间不一样嘛。然后到了晚上七点要 排练。 排每天晚上， 哎，不是，我记得那段时间是每天晚上要一个小时的体能，然后有的时候晚上有人还有课。 我记得是这样，每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列课表，记得吗？ 对， 我们会把我们每个 人的 课表 列 出来，去看中间空隙的时间，就挑中间空隙。 周末基本上就是无休，就是排。 对。 那个时候是不是很累？有没有想过说放弃？就这个简直是没有办法兼顾。 但是那个时候我想说，我们八个人在103的时光是大学回忆起来最美好的。 103是这个 舞蹈教室， 舞蹈教室 就是你们刚看到那个落花晴的那个教室。 所以这个是深圳大学的舞蹈练习室。 对对对 对， 是他们舞蹈系的教室。 借来用 自己的那个舞蹈老师最开始，所以就接学校的。然后到了差不多大四的时候，对吧？我大四的时候，我们才有了自己的舞蹈教室。 对， 就是学校专门批出来一个教室给大家练习用了。 没有， 在 公司，在 公司 了。所以初期的这个训练条件还是稍稍有些艰苦的，再加上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业要兼顾，所以时间上可能也比较难去配合。 就经常排练完，学校里基本上就没有人，然后就有。那时候还能骑小电车，就一个人骑着电车满身汗，然后有时候走到楼下看着那个黄色灯光打在地上，然后到处都静悄悄，然后除了蛙叫还有对，那时候有的时候 有点 画面， 就是其实挺累的， 关键 但是很累，所以那时候就有的那种有时候就会偶尔泛起一种就是我好累啊。 但是关键最头疼的问题不是这儿，是排练到了半夜回去没有热水洗澡。 对，还没有灯。 宿舍生活大家都懂得。 十二点就熄灯了，然后后半夜没有热水了。 十一点半没有热水，十二点钟熄灯。 对对对。 所以时间真的就像打仗一样，然后每天赶紧回宿舍赶紧洗。 赶紧冲个热水澡。 对对对对。 不然连热水澡都冲不上。哎呀，每天太辛苦了。 现在回忆起来还挺好的。 美滋滋， 这就叫忆苦思甜，就是回忆当时不太容易的那些岁月，可能 奋斗的日子。 对，因为大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好好的跳舞，好好的唱歌， 对， 做好的作品给大家。 对对。 那现在咱们来说说啊，就是现在我们五位成员是回归了嘛，然后大家每一个人都是队里面的什么样的担当呢？ 担当， 哎呀， 木子是属于什么？ 我 搞笑担当吗？ 就是我去了暴，因为我现在同时也在暴走工作嘛。就是去暴走之前呢，我在七朵是门面担当。对。然后呢，去了暴走回来之后，大家老是说看到我就想笑，就是我就想说为什么我没有变啊？就是只是就开心了一点嘛， 开心了一点， 对，没有，其实就是。以前的话就是比较害怕，不知道该干嘛。现在的话可能就是 什么都敢干， 敢干。你是在说之前你比较羞涩吗？ 之前我其实大学的时候，我觉得 他只是把他原来私下的那一 本性 搬到了荧幕前。 我跟他们玩得很开，在节目上会害羞。但是 现 在 完全看不出来你有害羞的一面。 对，就没有害羞了。大圆圆了， 我现在应该还是。主唱担当，对， 而且是队长， 对，是队长，所以就还是有点权力， 身负重任。那你会滥用你的权力吗？ 他不敢的， 用不起来。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组合，他会在队内设立一些规定，比如说排练迟到要扣钱啊，或者是 我们有发红包，就是在群里发红包，然后就抢红包， 那是大主要靠大家自觉，是不是？ 就 我们会提醒啊， 提前说，然后他们就是比如说像经常要迟到兰兰，然后一听说 兰兰突然被 哎，等一下，我迟到罚过钱吗？自从有了这个制度之后，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制度之后，他都提前一个小时， 红包有用， 到达那个，所以做这个制度 不是是队长教育的好，队长说了，钱就是命。 所以兰兰就开始从此就开始变起那闻鸡起舞的那个人了， 也挺好的，变成了一个非常守时的、非常有时间观念的人呢。 对， 那我们的欢欢呢？ 我是 rap 担当。 我觉得 rap 真的好难的。 对， 而且中国风的 rap， 它是中国风的 rap， 可能跟那种嘻哈的还不太一样吧，我觉得。 那之前在唱歌方面接受过训练吗？ 欢欢是学声乐的。 那就是科班出身了。 但是我是这样，我小时候很喜欢听黑眼豆豆，虽然我小时候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呢，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就经常偷偷戴耳机，然后那个时候还是用复读机把磁带放进去，然后就在那颠，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关系吧。然后也很喜欢，对，也很喜欢很多中国风的歌，然后就 融入了一下，把中国有韵律的这些词，然后经过这个中国风的歌曲的改编，然后逐渐的就是成为了自己的风格，也很好。 小博， 我就是副主唱，然后黑脸担当， 黑脸担当，白眼担当， 冷面女王， 就是爆料担当， 不是鸡汤担当。 哇，好多担当， 这个怎么来的？ 他很成熟。 太成熟， 就像一碗一碗鸡汤喂给大家， 心智很成熟。 白眼担当， 对，我对，就是白眼担当，有的时候就我的翻就翻白眼，有就是会， 他不是翻白眼， 他的眼睛大， 他是发呆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他是在瞪你，然后他可能转一下眼珠，你就会觉得他在翻白眼。 就经常那个我们就是我们老板亮哥说你瞪我干什么？我说我没瞪你啊，你刚还翻我白眼，他你刚还翻我白眼。我说我翻了吗？他说你翻了，我真的都不知道我翻了个白眼。 所以小波可以考虑以后戴墨镜出现在老板面前，这样的 然后老板就会说你都不正眼看我， 因为眼大犯的错。 对，反正就是正经的就是副主唱，不正经的可能就是翻白眼、黑脸啊，然后撒鸡汤之类的。 我呀，我应该就是 不靠谱担当， 偷 红包担当， 偷懒担当， 偷懒担当，为什么要 偷懒担当？ 因为他叫懒懒，就是懒懒， 就是我能躺，我能坐着，我就不站着；我能躺着，我就不坐着；我能闭着眼，我就不睁眼。 他开门，他就不拿手开。 所以跟这样的队友在一起，大家是不是 就是一个 bug？ 对， 就是我们人生的 bug。所以每个就是女孩子还是有自己在队里面独特的那一面，是不是？ 对，而且性格都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真的一个组合，每一天都像一个大型的晚会一样。 晚会，待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每天都特别热闹？ 会啊。 很吵， 这边给大家爆料一下，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然后大家在休息室的时候，在那比赛。用那个手机 app 玩那个鼓掌的游戏， 对，现在刚好十九大，然后我们就喜迎十九大，为习主席鼓掌。 然后 大 家就在那啪啦啦啦啦，一直 我们开始鼓的比较多， 还在比赛。 然后所以就整个休息室都是笑声不断。那你们平常是不是排练的间歇都是这个样子？大家 是控制不住的，是这个样子，就是 我们要控制一下才能好好排练。 对， 那你这样难道不会影响你们排练效率吗？ 有 有老板， 对，有老板盯着。 他每次端个水壶进来，怎么我每次见你们五个人都在地上坐着呢？我们就说亮哥，你看我身上都是汗，我们一直在排练。 哎，其实因为我知道圆圆是队长嘛，但是我一看圆圆就是永远都是笑，就笑，对，笑盈盈的，非常可爱的女孩子，所以我在想，你能不能管住这次。四位妹子， 他管不住的， 管不住，我感觉压根就， 他不需要管呀。 对呀、 啊。你心虚吗？说你乖的这句是。 队长刚刚， 队长考虑了一下，下了节目还得跟你们一直相处了， 是是 所以还是。 跟我一个房间 了。对呀、啊，所以他们真的很棒。 大家为什么笑得这么言不由衷？开个玩笑， 因为队长真的很少夸我们， 别人的队长可能都是很严厉的，我们的队长其实就是被我们欺负的，就是当炮灰的。 谁更好欺负谁当队长， 可怜，各种背锅。 所以你们是故意的选圆圆当队长是吗？ 我们没有选他， 是我们选的，对，嗯， 内定的。 哎，关心我， 圆圆还一脸骄傲，但是 你们看圆圆 内定 小眼神，内 定 的。 那其实背后的这些痛楚，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其实我们知道，就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发现七朵组合？哎，好像我们火了，哎，好像我们有很多粉丝了。 我现在都记得那一天， 对， 我也记得。 突然有一天， 我们在一个大巴车上， 我们当时是录完 广州一个 地方台的节目， 我们从来。 从化， 我们没有什么，那时候没有什么宣传，我们就只是往网上发了一个视频，就是我们永春练习室。突然之间， 广州 就发现大家都开始转起来。那个时候是校内还是什么，我忘了。突然发现大家都开始转起来了，然后我们才意识到啊，好像我们这个作品大家都说美哭了，都是带了很多，然后有很多现在来说是营销号都有转发，我们就惊呆了。我们说啊，我们好像火了， 火了 心情怎么样？ 心情就是好开心啊！我是那一天，因为他们去录节目，我当时好像是家里还是有事儿还是怎么的，我就回老家，没有参加录节目。然后一起床，然后我就习惯性又打开微博，然后就刷，一看到下面红点点，然后那么多个 at 我，然后还有那么多评论，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说，对我没有扑通扑通跳，我说我怎么回事？ 以为号被盗了。 我以为是我什么东西什么泄露出来怎么样？然后没想到是练习室，我们随便发上去的一个练习室火了。然后我当时又躺回床上，我说老娘要火了。 这是队长的态度啊。那当时呢，其他三位妹子当时什么样的反应？当时知道自己要火了。 你是不在现场的。 我在家。 对， 我 在家， 我坐在电脑面前，我就看着那个一直刷一直刷，哎，那个点击率我就一直刷新，就发现那个点击率一直在蹭蹭蹭的涨。我很淡定。 每秒刷新那个 数字 一直， 爸爸妈妈你们来看。 就我们随便拍的视频。但是刚才他们也说过，说这个咏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练过半年了这支舞蹈。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火还是我觉得就是早晚的事儿了， 是必然的， 对，是必然事件。 那小博和兰兰呢，当时发现？ 我当时因为 没有印象了。 不是，我有印象。我就在大巴车上就感觉微博上面就是下面那个艾特上百， 突然很多， 突然之间是微博， 是微博， 就是感觉 一个小时吧，就一下午， 是那个时候的感觉是特别不真实，就是 反正我就觉得是不像假的。 我印象里那个时候我玩那些社交软件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有粉丝。如果我去关注了我一个朋友，我会说你互关啊互关啊，然后突然有一个增长就很开心，然后那天突然就涨就啊。 就感觉像做梦一样， 就像做梦。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就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就是不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我又没有很开心，因为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就莫名其妙， 就是、感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就是莫名其妙，然后有点懵， 就是有点懵，就是觉得哎，这个就是怎么就这样，对，代表了什么？他的影就是没有一个心里没有一个底数，就是他代表了什么？ 没有做过这种预想。 没有，我们只是想说发到网上去，就是把一个练习室。 我们的想法可能就是想说，因为我们是走中国风的，然后发到网上，希望有很多人能知道我们或者是了解中国风，但是从来没有就是想过他 预想那么多。 对对对， 都是按现在说法来说，全都是自来水。 对， 大家都是自己来帮我们。 真的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自己愿意去为这个组合做一些宣传，愿意去转发，愿意去评论和点赞。 对，他们的初衷也是非常简单和单纯的。我觉得刚才兰兰说，就是为了说，把我们宣传出去，把梦想宣传出去。 对，还有中国风带出去， 中国风能够宣传出去。然后结果就是大家没想到这么喜欢，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 没错。那我们知道，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七朵组合的五位成员也是带着青蛇宣布重磅回归了。那这次这个新作品《青蛇》啊，也就是我们这个背景乐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没有词版的，对，我们现在播放纯音乐版的。像这首歌和之前的这首歌在风格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吗？ 这一次还是中国风，然后呢是走的 比较玄幻路线的，因为它的取材就是一个神话 故事， 对，所以它的一些怎么说，它还我觉得跟之前很不一样，就是我们在中间有一些好像对话一样的那种就是歌词，就好像是白蛇跟青蛇说，然后青蛇又说姐姐怎么怎么怎么样， 有一种对话感， 对，有一种对话的感觉，好像又把人拉回到那个时空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一次创新吧，对，一次尝试，对。 那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不如让我们五位成员给大家现场清唱一小段好不好？ 好 啊， 大家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从哪儿梦回到 吧，小礼物有没有准备好呢？ 来，我们队长看看是从哪里开始。 嗯，梦回到 梦回到啊、嗯。 好，那就5、4、3、2、1。 梦回到，亲儿你请看，姐姐狩猎为了爱，在青山前，耶耶耶耶，修炼千年，脱去鳞片，盼来到人间，又回到。亲儿你马上施法，呼风唤雨借这把油纸伞，再交换虚线， 前世牧童再与你相见言。 你看着夕阳映着西湖边，片片流萤不成眠，我却只为与你相见，片片难。泪沾青衣素榻前，我似等待了千年，夕夜繁星仍点点。 哇， 打电话 然后我看弹幕，其实之前有小伙伴就在问青蛇这部作品了，像这个 MV 的筹划大概准备了多久？ 准备了多久？ 一个月。其实我们觉得，我从排舞然后一直到拍完 MV 到发出去大概就一个月，对， 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排舞跟筹划 MV 是同时 进行 的。嗯， 然后现在是 MV 好像是9月份正式上线的， 9月份， 嗯，上线之后也是在 B 站又 火了， 对，好像霸榜第一霸了多长时间？ 不知道， 很长时间， 因为好像不是三天就不能上榜吗？ 嗯，因为 B 站好像是实时更新的这样子。 哇， 我不记得了， 厉害！但是就特别感谢，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们这次其实就像来这里，包括我们很多最开始一些东西都在 B 站的原因，就是因为 B 站的很多小伙伴们是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和鼓励，就是是在其他地方可能没有的，所以就是选择在 B 站这样的一个付出，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视频最开始都是先从 B 站的，就是因为这里的小伙伴们真的是很喜欢， 很给力， 而且很 给力 我们。 是，我看大家都在刷这一舞动天下，万物皆咏春，这是我们的应援口号吗？ 对，对，他们是他们自己 写的，对， 自己写的，就是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组合的， 爱到骨子里了，真的是。 那现在就时隔3年再回到切多组合，不知道大家在心态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心态呀，我想想。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我很想知道的， 对，有没有一些 作为一个粉丝可能很想知道 的，12年的时候有哪些成长和变化？ 对， 因为我是一直没有离开，对，我因为我是直接就是一直都还是在，所以心态成长是一个方面，是希望经过这些年的沉淀可以变得更好，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实力来说还是说我们的心态来说，真的是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强大，然后跟姐妹们一起就是真的是走到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高度，这样子。这可能是我个人的话，我会希望把这2年来我所有我能够得到的东西全部给到他们，就是我们来一起来做，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做工作和5个人一起是感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就那种团队的感觉还是非常温暖的， 非常非常温暖，所以就特别希望就是可以继续跟他们一起走下去。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是非常开心的， 最幸福的事情， 对， 而且非常的有目标和希望，那么多人在支持我们。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几年前我们还是大学生或者刚毕业，关于一些创作或者是内容我们可能不会参与，所以可能 没有更好的表达出我们心中的想法和中国风。然后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然后经过几年的经历啊，还有学习蜕变，然后我们在一起做这件事情，在每一次的任何一个主题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起经过会议或者是头脑风暴这样子，把我们最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传递给大家。 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对对。 其实前几天我们还在说。因为他们三个是有养狗的，你知道吧？嗯。但是狗的话呢，就是我们不会说，哎，快来木子姐姐这里。我们不是，我们就是小姨妈。对，就是说快来小姨妈这里。然后我们那天还聊天说，以后我们五个要是有了小孩，你知道，我们五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正常来说，就是说啊，这个是你， 我以为要指腹为婚， 就 会说啊，这个是你圆圆姨，这个是兰兰姨、欢欢姨、小波姨。但是不会，就是以后我们的小孩，就是因为我们就已经像姐妹一样，所以我们说以后我们的小孩不是叫啊，这个是圆圆阿姨，一定是这就是你五姨妈，这就是你四姨妈， 就甚至是超越了姐妹情，就是好像大家是一家人。 一家人。 对，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现在应该多过跟我亲妹妹。就是的那个时间了，然后 他是有一个亲妹妹， 对，我们 其他人都是 独生， 所以我觉得就感觉真的好像有自己亲的那种兄弟姐妹，没有兄弟，有姐妹， 我是兄弟， 你是乱入的小兄弟， 我是乱入的，今天加入的。 那小博呢？ 小博， 就时隔这么多年吧，反正那个时候自己是个大学生，就觉得我什么都敢。然后其实到现在这么多年到今天，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份沉淀吧，就是你会更想知道自己要什么，就不再是傻傻的往前冲，但是你还是会坚定自己的脚步。而且其实说实话，之前这一波青蛇出来时候，有人在弹幕上或者是有看到评论，就是说什么他们的年纪啊，就是什么平均年龄啊之类的。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感觉是，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年纪肯定是要往上涨的，但是我觉得这一份年龄带给我们的是一份更大的一份动力，而且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动力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一直一起走下去。 所以年龄从某种程度上真的是大家的沉淀， 对， 也许 我觉得那是一种财富， 对，那种时间的记忆也是会留在大家的这种。 我们也特别喜欢现在，喜欢我们的朋友叫我们小姐姐， 对，我们很喜欢别人叫我们 小 姐姐， 万能的称呼。对，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那我们的圆圆来代表大家，跟粉丝有什么想说的呢？ 还是刚刚那个话题，我们这一次复出带着青蛇这部作品，其实也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爱跟就是支持。其实我们复出对于我们来说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不知道说我们的第一波就回归这部作品大家喜不喜欢，如果不喜欢我们怎么办。就是其实我们压力也很大，但是得到这样的回馈我们觉得很值得。对，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一定会继续加油努力，也出各种不一样的中国风。就算我们每一年都有更多的成长，但是我们觉得每一年的沉淀我们会有更好更不一样的中国风带给大家， 所以希望各位粉丝能够跟着我们七朵组合一起来成长，好不好？见证我们七朵组合的蜕变和成长。好的，再次感谢我们五位妹子来做客直播间， 谢谢主持人， 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的粉丝应援群 QQ 应援群啊，漫游团已经。